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大家好，我系民主党嘅善仲佳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翻嚟第三節大軍閥啊！頭先我想少少嘅 follow， 啱去洗手間嘅時候咧，醒起咧就係、是、喂，其實公民黨咧都轉幾下嘅噃，即係如果喺呢啲路線嘅問題上面，我記得你哋反赤化，跟住又講自決，而家又翻返去地區，係咪同個時代嗰、那個？而家個環境係有變遷，同你個定個路線有少少唔同。 最早期話要做執政黨添㗎，係 啊， 而家都喺我哋黨章裏面嘅。由阿關信基教授創黨主席嘅時候咧，已經係開始係話要以執政黨嘅思維嚟到去參政議政啊嘛。最主要就係、是、關教授睇到，如果我哋係抱住一個永遠在野嘅反對黨嘅心態咧。驚我哋講嘢講得過頭，因為咧你始終冇機會執政啊嘛，咁、你可能會講大咗，或者甚至有啲天馬行空，咁所以關教授咧就話嗱，我哋雖然即係可見嘅將來未必有機會做到執政黨，但我哋要以執政黨嘅思維嚟到議政論政參政，咁樣係咁樣嚟嘅。 咁呢個係基於即係關信基佢自己嘅心信，就係佢對嗰個民主回歸論係即係抱有一定嘅期望啊嘛，即係佢覺得係對到現嘅，即係中共係對到現。 係咪咧？不過當時有 好明顯唔得啦，八三一之後， 你零五零六年嘅時候就大家都仲 expect 可能有機會啊嘛， 零七零八係 啊， 六加零七零八雙普選，即係搭翻阿土個問題咧就咁樣嘅。其實咧，我諗我哋嗰個意識形態咧，其實係冇咩大嘅轉變嘅。不過可能歷任嘅主席咧都有一啲唔同嘅即係強調點啦。咁我之所以點解今次會特別提出，即係由特朗普啊，同埋即係英國脱歐引起嘅一個反思，我就認為我哋係應該要扎根地區。最主要就係亦都配合咧，即係而家你如果繼續要用大嘅精力咧嚟到去搞真普選啊，搞政改，人大八三一佢又唔肯喐，六一零白皮書唔肯變，咁嘅時候咧就真係有啲即係好似擺嘅比重唔係太啱咁解啫。同埋頭先我同你解釋咗咧，其實民生同政治嘅分唔開嘅。即係與其係我去話俾你聽，而家近親繁殖小圈子選舉，嗰啲既得利益係拖住香港後腿，不如我同你一齊去撞牆啦。咁你撞咗埋牆，你就會痛定思痛，你會知道原來阿傑哥冇點你嘅喎、哦，即係原來點解呢個特首選舉委員會嗰班記得利益糖水滾糖魚，到選咗個特首出嚟，根本佢都加價嗰啲嘢都唔使嚟立法會噶嘛，有好多都你大家知嘅嚇，咁佢哋嘅傾掂搞掂，咁即係呢個咧，我諗係亦都可以話嗰個時即係歷史嘅事件發展到呢個地步，經過特朗普嘅震撼，經過脱歐嘅公投結果，咁我哋係有個反思。咁你可以咁講啦，即係呢個就係我嗰個拿捏嗰、那個焦點擠咗喺呢度。係 啊，係啦、啊。 講開嗰個特首選舉咧、你哋個路線咧係咪都係 anyone but CY 嘅？ 唔係啊。其實咧就我諗咧就嗰時初方便討論，因為係阿田北俊拎咗出嚟講 ABC 啫。係。但係其實田北俊而家都唔係講 ABC 嘅，因為我早兩個月同人傾過，佢話誒唔係，都唔係 ABC。咁你如果葉劉咁點受啊咁樣，咁佢都咁講嘅。咁所以咧就我諗其實而家嗰個大家嘅目標啦、都係首先要砌低六八九先。即係你點都唔可以俾佢連任。但係問題就係你係咪 anybody 呢個咧就當然唔係嘅。即係你我都話你俾個葉劉你咁點啃啫？ 都係咁上下啫。 唔係咁你林鄭咁可能 系阿斯瓦良第二嚟嘅， 系啊， 可能女版斯瓦良仲难顶，可能 唔系 仲难对付。 呢、這个我留意到阿杰哥咧，之前喺网上面咧，其实都有个咁嘅讨论嘅，即系你系讲到就系话，A、B、C 你固然就唔系啦，咁但系问题就系话，如果你系想用呢个民主派嘅票，即系譬如我 let's say 当又真系有300票啦，你真系攞到翻嚟啦，咁你系真系想去攞去做 bargaining 嘅，即系想去即系呢、這个向呢个梁振英嘅对手系做去 bargaining 嘅，咁你都了解到中共嘅思维咧，佢系中意斗气噶嘛，系咪？佢见到你系嘛，走去同呢个梁振英嘅对家。去做 bargaining 嘅时候，喂佢梗系就唔会理你啦。 佢 leverage 噶， 喂敌人嘅敌人就系朋友嘛。反而咧，其实你系会做咗，即系呢个嗱，当系曾俊华啦，你系反而会做咗曾俊华嘅猪队友。咁呢个系好尴尬，呢个系非常之尴尬。 有冇思考过呢个问题？ 有 ，exactly 系思考过先咁样写出嚟。 所以佢系佢睇咗我 Facebook 啊，我系好早我已经写过。 系 因为咧，我其实就同有一啲民主派嘅朋友睇法有啲唔同啦。 嗯， 因为有啲朋友咧，佢就好乐观，就认为咧，我哋攞到三百票咧，可以做王啊，即系做王者， 系 啊，自居咁样。但系我就点解冇咁乐观咧？因为嗱，你谂成个千二人嘅选举委员会咧。嗰、那個設計咧，根本係令到中共咧係一定控制到601票以上嘅。 係、 啊、咁而事實上，如果陰點一個人咧，你一定係應有之義，就同佢攞601票啦，哥。如果601票都攞唔到，你咩？你憑咩資格陰點我啊？係咪？咁所以咧，我諗我哋如果真係諗住做王咧。就可能是妄想啊！咁呢个我早已经讲咗呢样嘢噶啦。咁就因为共产党咧唔会令到自己系咁被动啊嘛。因为如果你咁样，佢完全被动噶，完全咯。咁所以咧，但我就同意咧，我哋系要尽力抢滩，即系话喺千二人里边咧，攞得越多越好。嗱，我咧就你知道，我试过一次访问过啊。舔大笑噶嘛？ 系系系。 咁我就同佢攞嗰啲选委嘅嗰啲议席啊，嚟到大家切磋过。咁我就话咧，如果我哋睇民主派去到尽咧，其实都系320到咧都尽，323啦，就好尽噶啦。即系你即系差唔多当批零界，你都攞到一啲噶啦，咁先得。 咩叫批零界？ 批发及零售，即系欧乐轩同阿廖哥。 唔系， 我以为零二啊， 唔系零二，唔系。咁然后咧就我哋计埋，譬如唐型嘅旧电池啦， 系 啊。咁但系因为你唐型旧电池咧，唔系个个都企硬，好似李嘉诚咁噶嘛， 系 咪？即系有啲系根本转蟹噶嘛，有啲根本你即系北京话乜佢就乜噶啦，跪低噶啦。 嗯。 咁所以咧又要打一个折。咁所以咧計來計去，我哋都係500到嘅啫，即係好樂觀喎已經。即係民主派加舊電池，而係企硬，唔轉態，唔聽阿爺黐笛嘅500到。咁你諗啊，梗係七百喺佢手上。咁所以咧，即係你話我哋攞到，譬如真係300松啲咁嘅民主派嘅議席，我哋應該點用咧？其實我而家都未知嘅。 仲有啊，仲有啊，傑哥。我發覺咧，而家參選嗰啲民主派咧，我喺 Facebook 度睇到啲嘢，都未必一定係你隊友嚟嘅喎，啲真可能係豬隊友嚟嘅喎，即係直接啲講嚇。 唔係，或者有一啲已經講咗會投白票啦。 喂，大佬，你呢個時候，喂，如果我立場啊，喂，阿哥，你要突顯制度嗰方謬，就好似我咁啊嘛， 就即係 我唔差參選啊嘛。 舉個例子，就好似 我冇理由參選一忽。跟住去到我突顯制度荒謬嘅， 即係舉個例子就好似何適瑩咁樣樣，撲出一條新街。原來咧佢就係話， 喂傑哥，你真係如果你嗰條你條計要即係攞嗰500幾咧，你真係 consolidate 一下嗰320喎，真係我懷疑你真係有啲豬隊友咧。 唔係你頭先講嗰啲嗱，你講嘅啫，豬隊友唔係 得我講，我講 即係你口中嘅豬隊友咧，其實佢哋未必當選嘅。嗱，因為咧就我留意到，即係的確係有一啲朋友咧。 呢，佢係話佢會投白票，無論係點都會投白票啦。咁呢就，但係喺嗰啲界別呢全部都差額選舉嚟嘅。即係話呢係民主派嘅參選人呢係突咗章㗎。 OK。 咁所以我 老啲。 係呀、啊。所以我諗頭先你講口中嗰啲朋友呢係有可能爭取唔到民主派支持者嘅票嘅。嗱但係唔好理啦，因為呢呢啲咁嘅情況呢点都会有啲嘅，因为你唔系话即系你可以操控每一个人嘅意识形态啊嘛，系咪？咁民主派就系咁噶啦嘛，咁所以你话有啲人有一啲好即系特别高深嘅一啲理论，咁可能只系我追唔上啫。咁咁所以嗰啲游得 喺，即系 humble 嚟嘅你份， 即系游得喺度啦，游得喺度啦。咁但系我哋唔紧要，即系总之咧，其他嗰啲即系比较大路嘅。咁我哋都有共識，你知道我哋有三點㗎嘛，即係第一就係梁振英要下台啦，第二就我哋要831呢要推翻，然後就重啟政改啦，然後第三點呢就係、是、要捍衛香港嘅核心價值同埋制度，然後2047開始就2047後嘅想像呢係討論咁樣啦。呢幾點呢 ,OK 啊， 就大路嘅。就大家都同意㗎啦，即係而家嗰個叫做 有冇 priority 㗎？ 冇嘅，即係大家都擁抱呢三點嘅。 OK， 咁就而家你知道我哋咪搞咗叫300+嘅 民主300+， 係啦，民主300+。咁入得民主300+嗰啲名單咧，全部都同意呢三點嘅， 即係 trap 嘅人類嘅。 而家就好似搞下搞下，就好似話唔會喺個選票度有個印，但係咧就嗰票300+嘅人咧，我哋星期日就會約埋。就喺金鐘嗰度影相，咁所以其實我哋係有一個團隊嘅啦已經。咁譬如呢啲咁樣比較大路啦，即係即係大家諗法一致嘅人咧，咁如果我哋多幾個當選，即係我就會咁樣，我而家喺街嗌咪都係咁啦，即係多一個民主300+嘅選委，就少一個機會梁振英會連任啊。咁就都係希望大家即係認住呢班人，咁希望咧。到時12月11日記得入去投票，即係等於我今日咧，我就都喺上咗另外一個電台，我就呼籲咧，我就話即係法律界嗰啲選委，千祈唔好以為喂囊中物啦，我唔出嚟投啦咁，千祈唔好咁搞，因為咧你如果咁諗咧，就隨時咧會係我哋而家嗰30人嘅團隊以外咧，仲有差額噶嘛，仲有7個去選噶嘛，如果一個唔覺意，你話跌咗。我哋30個一兩個出嚟咧， 300定30啊？ 我哋三十， 法律界 30，但係嗰個民主300+咧就係成個民主陣營嘅， 明白 嚇？咁即係你如果法律界跌咗一兩個出嚟啊，大劑啦！因為咧，我其實估到會有咩情況啦。譬如過往呢10年咧，我哋30或者20人啦，較早時20人啦，跟住啲繼續30人啦，就齊七發聲嘅，即係無論你話係梁振英搞陳文敏啊。或者係李旺陽啊，或者係釋法人啊、釋法啊咁咧，都係齊齊30個法律界嘅選委係發聲明嘅。咁但係如果你話我得29個甩咗一個，跟住加咗一個非我哋嗰個團隊嘅咧，咁啊大件事啦。咁咧你可以想象到嗰、那個老共嗰信息係咩？哦，部分法律界選委就話人大釋法唔啱喎。不過都有1個話對香港有幫助嘅喎、哦，咁啊咁啊大件事啦。咁所以咧，我而家咧就要開始打電話啊，開始去啲法庭門口 派嘢， 派嘢 係咯， 就係、是、咧希望咧將個信息講出嚟。咁其實其他界別咧都係有啲咁嘅古古怪怪嘅嘢嘅。咁、所以咧就各個團隊咧喺300+裏邊咧都係要針對佢哋自己界別嗰啲咁嘅即係模棱兩可啊，又可能諗住戒我哋票啊，嗰啲咧就要針對性嚟處理啦，都唔係容易做㗎工程。 喂，因為我睇到咧，就唔單止係頭先我講嗰、那個即係高等教育界咧，甚至乎好似我聽到啊，社工都有啲咁嘅有。 社工係87/60喎，好似係，即係非建制派， 有啲危險喎。即係我嗅覺到咧，係有人。即係好似我哋社民連嗰啲路線咧，扮激進咧去搶嗰啲選委位 嘅。 因為你好危險啊！點解啦？你問我，我真係問心，我都過唔到自己的關。你就係你咁樣去突顯 即係嗰個呢個制度嘅荒謬， 邊個唔知佢荒謬啫？ 喂，大哥係啦，咁你就唔好走去參與啦。你攞咗嗰票喺千二裏邊嗰一飛，咁你入到去，你又唔係一個團隊之餘，你仲係間接客觀效果地係幫咗 CY 或者係老共嘅。咁我梗係唔做啦，啲咁嘅傻仔嘢係嘛？你一係就好似 from day one 我哋嗰啲，唉，唔好搞我啦，我唔參加㗎啦、啊。你中意攞你就攞啦，大佬咁樣。咁我真係就突顯細路荒謬啊，大哥。唔係我覺得奇啊。我覺得係有啲手影係出緊嚟啊！我覺得係。 唔係咁，咁阿土啊，你都行走江湖咁耐啦，即係江湖上呢啲咁嘅即係咁詭秘嘅嘢咧，就經常都會發生啊！ 哇，形容都幾好呢、這個 嚇、啊，即係咁啊！但係你冇得講啊！你一定個江湖咁大，或者梗有啲咁嘅人嘅咁。每個人做嘢嘅動機都唔同，或者甚至佢係有一啲。即係限制啦，係嘛？各種嘢啦，各種理由啦。 或者佢 truly believe 嘅， 亦都有咁嘅可能，即係真心交嚟嘅嚇。咁即係唔緊要，即係總之咧，嗱呢啲咁客觀存在嘅事實咧，我哋改變唔到嘅。我覺得我哋只能夠咧，就住呢啲所謂 given 嘅 circumstances 咧，你去盡量爭取到最好嚇、你唔能夠喺度即係抌心抌肺咁樣話，哎呀，如果佢唔喺度就好啦，如果冇啲咁癲嘅人就好啦，冇啲只豬嘅隊友就好啦。咁但係呢啲你唔可能啊嘛。咁、我哋唯有就係、即係 壯大自己嘅聲勢， 係啦，即係、你咪做得幾多幾多咯。 咁、如果佢變咗 marginalized 嘅話咧，咁佢自己都唔好意思啊嘛，係咪？ 亦都係嘅。 同埋你諗下，如果萬一佢當選，你都要 corner 下佢喎。咁跟住大鑊大佬，即係 咁佢自己撲出一條新街，佢嘅事啦。即係你唔好撲到我條街啊嘛，大佬啊！ 唔係最大嘅問題就係、好似例如上一次，即係我而家事後諗啫，即係我都即係開始覺得，例如上一次何俊仁咁，你真係如果有一絲諗過六八九係咁大鑊嘅話咧，你真係不如調翻轉頭啦。即係嗱，個遊戲就喺度，我哋大家都知道唔合理嘅，都係要即係 topple 佢。但係個問題就係、喂，咁你喺每個階段都有唔同嘅策略同考量噶嘛？即係我唔可以永遠都。頭根氣同埋戴光環咁有時係、即係我呢個係我自己嘅反省啦嚇，當然我冇份啦。但係後期諗啊嘛，喂，屌都係戇居嘅噃，早知真係、你揾個豬好過揾只狼喎，諗諗下真係個豬就即係起碼俾我哋舞到啊嘛，大哥。 但係咁阿唐瑩阿唐唐咧亦都揸唔落，因為咧佢第一佢咧就冇即係轉態。擺個陀過嚟揾我哋喎、佢都冇話即係有啲乜嘢好突破嘅嘢嗱拎出嚟講嚟到拜我哋啲票喎、咁你去到最後你即係何好冇啦，明明向緊北海行緊啫，你話轉去南海啦咁樣，咁都需要時間轉陀轉變㗎嘛，大佬，咁你去到最後嗰五日。 先至揾你， 系揾咁唔系 咁佢净系得自杀式袭击啊，所以出街。 自杀式袭击冇错，即系你要明白，有阵时一啲嘢咧，你系要有嗰、那个成个操作嘅逻辑，同埋你系要有一啲时间系去，即系所谓 lead time 啊。是俾佢發生啊嘛，你唔係又話發生就發生啊嘛，咁即係呢個亦都係唐瑩都自己自取其咎嘅。 唔係嗰個上屆個情況，即係你問我都覺得，即係就你話轉啫，你人哋阿爺就已經箍緊佢嗰啲票噶啦，你泛民倒曬啦都冇鬼用嘅其實。 嗯，最後真係冇用噶啦，最後冇用。係 啊，係咪啊？加個都係唔掂嘅係嘛？ 唔掂嘅，唔掂嘅 咁啊，我哋陣間時間就唔係好多嘅，咁啊，但係我咧有個問題咧，即係好多頭先見到啲網友都係問啦，咁就而家咧糧油就 DQ 咗啦嘛，咁啊好快就可能即係嗱嚟緊下個禮拜即係上訴咧，大家都唔睇好啦，咁啊預計 你聽下最高能問嗰啲影子， 預計禮拜五咧就應該會登憲報噶啦，就懸空啦，咁啊好多人都已經密羅緊鼓咁樣樣，點樣去磨拳擲掌咧，去準備呢個補。选咁样样，咁啊公民党咧，即系已经有啲消息嘅，咁啊，譬如好似琴日即系琴晚，你有党友阿李俊熙都已经上咗嚟啦，咁啊，佢系其中一个即系传咗出嚟，系可能会选嘅 potential candidate。 系啦， 佢仲要系九龙西支部嘅副主席噶嘛， 系 佢而家都失职位， 系啦， 会唔会抢啊？杰哥， 系啦， 我哋未倾，但系李俊熙自己点讲？ 唔系，因为冇听到。 你可以听翻我哋节目就知啦。咁 样，我翻去听下。咁 但係咧，就我哋就公民黨真係未傾嘅。係、啊，我希望阿 Joshua 都係咁講俾你聽啦。 係咁講嘅。 我哋係未傾。咁咧就 想出選就唔好亂咁噏嘢。 唔係，我中意余德寶多啲啦。 我就覺得咁樣、你話下星期五賣憲報咧，我覺得未必。 係， 因為我江湖收到風咧，就話其實終審法院咧已經係撥。避咗唔知兩三日期咧、 啊， 就喺十二月咧就諗住俾個快期佢上去終審噶啦、嗯。 哇，好似領會嗰陣咁嘅。 嚇、啊，咁佢係 快刀斬亂麻喎、 啊。嚇、啊，咁因為嗱，佢、啊、預咗啦，即係嗱，當然我估就係、是、阿、啊、尤良會輸啦，因為我睇呢兩日即係阿林文漢同埋張舉林文嗰啲嘢。咁、啊、如果真係輸咗咧，其實今日張舉林都講埋噶啦，就話我哋會喺頒布嗰個判決書。嘅翌日，即係第二日，就會如果你哋有邊個人想上訴，我哋就做個特別嘅聆訊， 嗯， 啊，即刻處理噶啦、嗯。即係如果佢星期三出判詞咧，就星期四，嗯、即係擺定陣等你嚟噶啦。咁即係咧，可能有個咁嘅機會咧，就係、是、如果既然終審法院排到個快期咧，咁佢暫時咧都唔會刊憲住，即係話嘅咁。即係可能上訴庭就會同佢哋講咯，嗱，而家終審法院一個月之內排到期俾你，咁立法會嗰邊都唔會埋憲報住噶啦，一個月等到啊，咁可能會係咁咯，我估會係咁咯，咁、所以咧就點都要等終審完，可能要出年一月先頒個判詞出嚟，咁、就會終局啦。咁、到時睇睇下點咯。 喂，究竟選唔選先咧？ 係咯， 大佬你咁耐， 唔係咁我係未傾啊嘛，哥啊，咁你、okay. 我哋傾咗先啦。 唔係因為 呢個都唔係淨係公民黨嘅事， 係 啊，因為咧我始終覺得呢個都係民主派成個陣營嘅事，同、埋如果真係你話佢哋真係想喐埋劉小麗嘅咧，咁啊大鑊啦！如果九西出兩個決咧、我哋差唔多實輸一個， 係 啊。呢、這個大家都知道個操作係點啦。如果你話單議席咁嚟到去直抽咧，咁我哋應該保得住，機會就比較高。但係如果突然間有兩個出缺咧，就差唔多一個實係讓咗俾保皇黨㗎啦。 係係係。 咁即係睇下點咯，因為呢、這個 泛民你哋會唔會諗住？我哋會唔會諗住咧？係就係有初選。有冇咁嘅？ 唔係，我當然唔會排除呢個咁嘅。 我驚你出事咋，搞下搞下， 大佬。但係你個問題就係、是、問題就係咁樣嘛。你先聽到啦，有人講就話我贊成初選嘅，不過如果初選結果係某軍，咁我哋黨一定唔會支持嘅喎。咁樣咁即係乜嘢支持初選？ 即係輸打贏要條， 咪係咯？咁你都調啦，係嘛？咁所以咁你話嗱，如果真係有啲咁嘅論述嘅。咁你搞唔搞得成初選呢？我就好懷疑嘅。咁但係當然我哋公民黨就唔會話而家話一定 no 啊，因為我哋你知道嗰時就算換屆選舉，我哋無論係地區或者超級呢，我哋差唔多第一個出嚟話支持初選嘅。咁但係後來因為即係各路人馬就有一啲唔同嘅考慮，咁就搞唔成啦。咁所以我喺呢個階段我當然唔會話 no。咁但係如果我而家聽到啲咁嘅江湖嘅論述呢，咁就搞唔成，機會好大喎、啊！我冇啦，明知你係輸打贏要，咁我就又去做咩咧？ 係 啊，好奇怪啊嘛！ 咁啊係，嗱，仲有一個問題我想問你，就因為我見到阿傑哥咧 ，Facebook 都成日 share 呢個城堡嗰啲即係漢干涉， 係咪賣過 多啊？係咪都有啲都幾信漢干涉寫嗰啲嘢？ 唔係，我覺得過癮啊！我都過癮，因為咧， 即係你收個風係咪吻合先同阿漢干涉？ 我邊有風收啫？我 喂，你會唔會投稿啊？因為佢而家徵稿啊，而家係。 唔系过咗啦，寻日五点钟要投噶啦，今日卖晒啦已经。到我翻去谂下，喂，可唔可卖689蚊嗰个 package C 咧，可以卖十日噶咁样。但原来睇嘅五点钟，我睇嗰时五点半。 唔系咁，你指下鼻哥佢应该会咩噶嘛？ 会啊。咁冇啦，不过城报呢个都系又系好诡异嘅嘢，即系你唔系咁佢话系大陆资金啊，有啲人话系军部嘅，咁究竟咩事啫？咁佢係咪集核心嘅人先？咁如果係，咁而家係即係所謂引蛇出洞啦，又係乜嘢咧？即係咁講咁耐都冇嘢發生嘅，係咯，好奇怪喎、啊！講咁耐喎， 佢又冇事， 佢又冇事喎、啊，係咯，又唔會冚檔喎、啊，係咯。 真係好奇怪，即係咁，但係冇嘢嘅，咁沉悶嘅嚇 政治環境 裏邊，咁啊有啲茶餘飯後多啲嘢講。 即係你純粹覺得係好 amusing 啫，好 amusing。同埋我覺得點解咧？因為咧呃咗好多 like 嘅，係 啊係，即係我重新 share 開光線啲嘢，跟住自己寫兩段咧，哇嘣一聲萬幾個 reach。吓、啊，几千个 reaction 咁，不妨啊，系嘛，继续啊。 人哋以为同你同我有脑添 啊，系啊，我以为你真系，因为其实系永远系咁样噶嘛。Facebook 系一个即系叫做回音谷啊嘛。如果你自己真系信嘅话，系嘛，即系啲人会觉得你信的。 唔系，我咁讲啦，我希望佢系啱咯，即系我真系希望啊嘛，即系佢讲嗰啲嘢咧，有好多系我都系咁样谂啊嘛，即系譬如我谂，喂，有乜搞错啊？呢、這个。张晓明嗰啲咁嘅烂鬼字，即系同阿余若薇都冇得比啊！我讲同大书法家啦，哇！一写四个字千八万，有冇搞咩啊？咁呢啲仲唔系攞正牌贪腐系嘛黑金？咁、我觉得好过瘾啊嘛，因为讲咗我心里边啲嘢啊嘛，咁就 share 咯。咁又 share 又反正又几好啊，咁就 share 啦。 唔系，其实仲有噶，其实根本而家你见到啊六八九，你话即系除咗选委嗰边，即系你做准备之外啦，即系种讲法啊嘛。嗯、即系泛民或者非建制派嗰个准备其实好紧要嘅，就系、是、第一，你而家立法会啊，即系搞即系呢个调查小组喺度讲呢个廉署点解地震啊，即系要搞啲乜嘢啦。 UGL 系啦，除此之外，即系就系话佢而家个女啊，阿梁仲恩啊，喂，佢即系叫做特事特办，又可以俾佢摩根大通。喂，呢个都好紧要噶、哦，其实系你哋会唔会自己都系好积极参与呢个咁嘅揭弊嘅？工作呢 唔係，我其實根本咧都同公民黨嗰個立法會黨團咧，同我哋黨魁講啦，即係我哋唔好係失咗招啊。 係， 因為嗱，譬如你橫州或者 UGL， 係我哋上風，我哋揸住梁振英嘅一啲料，或者你所謂嘅揭秘啦。即係我哋係可以追落去㗎嘛。但而家俾佢搞咗油糧嘅事件，將個焦點冚唪走咗去油糧嗰度。咁、你咪其實放咗條生路啫。即係同埋有好多民生嘅嘢呢，真係好即係有關好重要嘅嘢啦。咁你如果俾佢咁樣拖住嚟玩呢，就不智啦。即係所以我就覺得係重要，即係譬如飛機師，你知道呢排好紅啦，係咪？因為嗰個咁嘅 新號都係 咩鬼機、鬼機啊，咩 隱形飛機 啊、重疊影啊，一間又話消失啊咁啊啲嘢。咁啊，民航處長今日你有冇聽到佢個反應？我真係嚇死我，即係我唔知點解有啲觀眾咁嘅。佢話如果我公布嗰啲飛機師要求嗰啲資料咧。会引起公众恐慌，所以我就唔公布。哇！呢啲嘢咁样讲出嚟，咁我哋点即系傻咁啊？当香港人，咁你咁讲即系话，梗系哪嘢啊？即系你公布出嚟就梗系大镬，引起公众恐慌。咁你先唔公布，咁都讲得出嘅。 佢越唔讲越恐慌啊！事实上， 喂啲官如果咁样答问题， 好奇怪 咯。喂，你头先答你，因为我未正式听咧，你引述嘅时候，我 你睇下。 喂，我都唔知点样 respond 啊！如果我听完之后，第一下第几秒嘅时候， 真系大件事。唔系， 喂，真系大镬嘢。 系， 我咪简单讲就系、 是。咁飞机师点 respond 咧？佢咪又做个 live 咯？佢做个 live， 将嗰啲空管人员。嗰啲供俾佢啲料咧，就畫曬圖咁樣， 我知道見到 出咗嘛，係啊，咁所以佢而家日日都應接不暇，因為咧裏邊空管人員咧就一味供料俾佢，咁咧佢咧就已經即係當眾公眾呼籲叫民航處長，喂嗱你好和盤托出喎，你唔托我就公佈咯，點知佢今日下晝仲整句咁嘅嘢出嚟，咁佢。佢阿飛機師傍晚咪整咗個 live， 將嗰啲嘢公佈出嚟畫曬圖咁樣。 係啊，而家佢好犀利啊！ 即係好奇怪，而家啲官真 係。所以你話呢個空管系統又好，三跑又好，係嘛？即係全世界都圍佢馬首是膽啦，係嘛？喂，唔係，仲有一樣嘢想問你。嗱，你今日又 share 咗呢個嚇啊呢個啊彭定康啦，你話佢講嘢好有智慧又成。嗱，咁佢講嘅説話嘅就係話呢個港獨同埋自決嗰啲咧。自決喎、都係都係棒爭民主嘅啫，係咪？即係嗰啲人呢又唔老實，係咪？又dishonorable， 又 交做嘅，係嘛？即係佢哋係冇可能成真㗎啦。咁其實你哋自己，你哋黨裏面啲新一代咧，其實有一大部分人係真係簽咗呢、這個叫做係即係香港前途決議文。 哦，係係係，黃偉麟嗰、那個。 係啦，咁啊好多人係贊成嗰個內部自決㗎喎。咁佢而家話自決都唔係好認同喎。即係你會唔會？即係都覺得係會有啲意見啦。 唔係嗱，彭定康就冇講得咁仔細，係咩內部外部自決， 係冇咁冇咁仔細。 係佢講一樣嘢，點解我第一反應係我同意呢、 嗯、 因為你問題就咁嗱，我從來都唔去參與討論究竟油糧係咪鬼呢樣嘢， 係 因為我覺得係冇意思嘅、 啊。 但係反而咧，我會睇就係佢哋呢一個行為。對於民主運動是有益定有害，是有好處抑或有壞處呢、嗯、我是咁諗嘅啫，即係我從來都唔去考慮人哋嘅動機嘅。就算黃毓民好多人講到，即係好多嘢，我都話覺得有咩關係啫。咁我淨係睇你做嗰樣嘢，究竟嗰個做出嚟嘅客觀嘅效果，對於個運動係咪好處先、 嗯？ 有好處嘅，我咪擁抱你咯；如果冇好處嘅，我咪譴責你咯。係咁簡單啫。咁所以咧，我點解同意彭定康講呢？因為我而家睇到咧，就係客觀嚟講，無論油糧係咪鬼，係唔重要噶啦。最主要就係佢俾咗個位，共產黨入乜嘢呢？入法治，入三權分立，入呢個司法自主、司法獨立。呢個係我好痛心嘅，因為嗰、那個其實佢等咗呢機會好耐啦。共產黨老實講，即係我喺立法會十幾年咧，我即係覺得咧，佢係成日針對住啲。律師、法庭、法官、司法自主、司法獨立、三權分立咁嘅，佢針對呢啲嘢嘅。咁今次咧呢件事咧，就俾佢一個好好嘅契機去入嚟。而最傷嘅係咩咧？就係、是、我，譬如我落去樂富咁啊，即係同啲街坊講：，喂，哇嗱，你無論點樣爭姓尤同姓梁嘅咧， 你要快釋法， 你都係。但係我就梗係唔係咁講，佢更加唔會明咧。咁我就同佢講，我話你唔可以係即係為目的 不擇手段， 係啱、嗯。因為咧，你為求目的不擇手段咧，你唔知道幾時受迫害嗰係你嘅、哦，今日唔係你啫、哦，但係可能係你嘅、哦。咁如果今日你破壞咗個制度，嚟到希望快啲趕走姓尤同姓梁嘅咧，第二日。到你受迫害的時候、 嗯、 制度再不能保障你。咁但係呢都唔係好多人肯聽到我講呢個字。 都唔係好 convincing 因為佢覺得佢哋抵死嘛。 咪就係囉。所以你就咁就慘囉。 係所以彭定康亦都話港獨嘅人係冇道德高地㗎嘛。個、 嗯、 意義就係、是、個意思就係咁嘅。 佢講嗰個人我點解我大家共鳴呢就係佢話你雨傘運動你係爭取到民主運動嘅一個道德高地，而、 嗯、 家就俾呢一個根本冇可能發生，嗯、或者起碼唔會即刻發生啦嚇嘅港獨呢樣嘢咧，係將你由個道德高地拉咗落嚟，令到你已經爭取到嘅民心係涣散咗啊嘛！呢、 嗯、 樣嘢我最同意嘅， 同埋佢轉移咗個視線啊！正如頭先啱講個例子啫嘛，你 UGL 嗰啲嘢或者甚至三跑啲， 喂， 你就喂嗰啲嘢係我個 priority 失咗招啊嘛！ 喂，無端端你又講佢兩個小學雞，大佬應該點樣宣誓咁？我哋去曬嗰啲位， 冇錯啦， 真係大鑊啊！ 就係呢個就最慘啦。 好，喂，咁啊，今晚時間差唔多啦， 多 謝傑哥， 多謝你， 多謝傑哥。 喂，咁但係就結束之前咧，就有少少嘢咧，就唔關傑哥事，我都要講兩句咧，就係、是、關於阿何志剛啊、楊繼昌嗰個問題咧，即係我就覺得咁花生台要幫何志剛去追擊黃毓民嘅數咧，我要澄清咧，我哋找曬嘅。OK， 即係我亦都唔會叫阿 Anthony 走去即係出選嘅時候，原來最後咧佢自己用銀袋或者其他人要幫手銀袋嘅，即係呢個係我個人嘅即係立場啦。如果除非有啲單我係即係睇唔 睇漏啫， 點唔你要俾單我先啦，大佬，我如果唔係點同你爭？同埋而家都係大鑊㗎，而家唔可以補單嘅，除非你做選舉呈請㗎咋。所以咧，我喺度奉勸大家，你唔好再拗啲錢嘅問題啦。亦都希望咧，即係嚟緊星期二咩政情揭露咧，就係、是、你哋講翻糧油嗰啲嘢。嘅立場就好啦，啊！你如果唔係你想上 ICAC 咧，就即係你又搞到我嘅大佬，嗰啲 account 喺我度噶嘛，部分大佬，係咪？ 嗯。 咁啊，時間差唔多啦。 多謝傑哥， 呢啲嘢唔關阿傑哥事。 咁啊，大家見到今日阿傑哥咧，就同上次好唔同啊。上次佢係有支紅酒嘅，咁啊，今日就好清醒，一嚟到又要飲水啦。咁啊， 所以下次應該懟下啲嘉賓先嘅， 懟下啲嘉賓先。所以就 花生多啲。 係啊，咁啊，我都覺得係嘅，應該係嘅。咁啊，好啦，咁啊， 多 謝阿傑哥， 多謝， 拜拜， 拜拜。 花生多飯食，我哋梗係最積極，識聽一定聽 HKPeanut.com， 我係長毛。